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欢迎收听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我是金泽。2020年12月30号，国家体育馆和五棵松体育中心的两支场馆运行团队召开了工作动员会，而北京冬奥会的所有竞赛场馆以及场馆群的运行团队全部实现了一线办公，他们已经从冬奥组委搬到了各个场馆赛区了。那么这也是冬奥会筹办工作向赛时体制转变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场馆化的办公都有哪些内容。北京冬奥会计划使用12个竞赛场馆，根据场馆空间范围和运行特点，共组建了9个场馆以及场馆群运行团队。那么目前呢，所有场馆以及场馆群的首批工作人员全部到位了，这其中涉及500余名核心人员，由北京冬奥组委、属地党委政府、场馆业务主单位等多方面人力资源组成，覆盖了竞赛组织、场馆管理、人员管理、技术、电力、安保、医疗防疫等25个业务领域。北京冬奥组委人力资源部部长严成他是这样说的： 场馆化运行就是要把整个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筹办的各种资源那么进行一种重构，把我们的时间、空间、人力以及各种配备的资源那么在场馆层面进行一个下沉，那么对组委会整个的组织架构和体系实际上是一种重构。 同时，北京冬奥组委场馆管理部部长姚慧也表示，场馆化办公意义非常重大。 随着场馆团队按计划逐步到场馆办公，这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它标志着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筹办工作从前期以部门为主的编制政策、程序、标准逐步转为以场馆团队来推动实施这样一个转变，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任务。 比如延庆场馆群团队呢，今年成功组织了14冬高山滑雪竞赛项目的比赛，目前已有130多名员工，2个月来组织了医疗急救、高山滑雪与雪车雪橇竞赛组织等专项的培训，正在不断地提升着团队的战斗力。而下一步，各场馆团队将围绕测试活动部署工作任务，优化人员结构，壮大团队力量，加强团队建设，加快培养一支专业化、国际化的高素质人才队伍。从严抓好疫情防控工作，全力办好相约北京系列冬季体育赛事，推动四个办奥理念在场馆一线形成生动的实现。以上就是这一期的走进冬奥会，感谢您的收听。